时间的沙漏，将尽头渐渐移走，谁会再经过这个旧角落？情书写好了，该怎么让你听呢？你消失那天被定格，眼睛怎么了？泪一抹就会越多，仿佛在噩后你在哼着歌。还记得你说一起写我们的歌，怎么现在剩我一个？瞬间写着你和我，从开始到交错，会不会彼此都只是路过，只是被旋律吸引了。哼着你和我，从前走到泪落，这旧歌会不会有人和着，最后怎么只是被旋律吸引了，跟着你和我，从前走到泪落，这旧歌会不会有人和着，最后怎么感觉空空的，写着你和我，从开始到交错，会不会彼此都只是路过，只是被旋律吸引了。